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中军大帐内，雪崩正召集众多将领一起商量军中大计。此时说话的是帝国三军总指挥戈隆。 陛下，根据我们的分析，以及对于那些叛国的计算，武魂帝国虽然收拢了超过10个王国和公国，可实际上能够派上战场的士兵总数不超过60万，这应该是他们能够应用在战争中的极限数字。而目前我军与星罗帝国大军南北夹击，他们能够迎击我们的也就只有30万军队左右，还不到我军的1/3。嘉陵关前地势平坦，虽然武魂帝国在不久前已经抢占了这片平原，但面对我大军进击，他们定会退守嘉陵关，以天险据守，而不是在平原与我军作战。到时一旦他们调集魂师军团参战，我们虽然坐拥雄兵百万，可想要冲破敌军的防御阵线必定是难上加难。嘉陵关地处天灵山脉的中心位置，乃是兵家必争之地，大有一夫当关万夫莫敌之势。如果我们想要在这次战争中有所建树，必须要破开此关。 那如果我们要绕开天灵山脉，从其他方向进击呢？ 末将也考虑过这个问题，但可行性很低。先不说大军又需要行进多日，才有绕开天灵山脉的可能。一旦要绕开这片山脉，我们就必须要进入武魂帝国的腹地。那里地势大多以丘陵、山谷、盆地为主，十分不利于我大军作战，反而会更加凶险，而且还有被敌军阻断后路的可能。而嘉陵关后则是一马平川的平原狭长地带，可以直接深入原巴拉克王国的领地之中，更可直捣黄龙。因此臣认为破嘉陵关势在必行，只有从这里进击，我们才能够获得最大的利益，进可攻，退可守，为上策。 没错，嘉陵关必破不可。 嘉陵关， 戈隆元帅所言极是。嘉陵关前后都是平原，我们若能攻之，必可令大军之威完全发挥。就算攻敌不成，背后的大片平原也适合我军撤退。同时，在平原上，有我帝国三座主城守望相助，退守之时，绝不至于一泻千里。 既然如此，我们一切按照原计划进行。不过既然我们能够想到攻击嘉陵关，武魂帝国自然也能够想得到。嘉陵关地势险峻，依山而建，城墙高100米厚100米，面对武魂帝国的大军，我们想要成功破城很难。 陛下，我们就是要和武魂帝国打消耗战。目前武魂帝国看上去虽然是铁板一块，但他们立国不久，各个王国公国都有私心，消耗战固然会令我们有所损失，但他们的损失却是出现在原属于各个王国和公国的军队，而且难免会出现损伤不均的情况。一旦损失达到一定程度后，武魂帝国军心自乱，我们要做的就是尽可能控制好我军与敌军的损失比例。我天斗帝国幅员辽阔，雄兵百万，后勤补给源源不断，再加上星罗帝国的响应，这样的消耗战打下来，形势只会对我们越来越有利。不过这还要建立在我们的魂师能够尽可能挡住武魂殿魂师军团的基础上。国师，您给我透个底，你们大概能够抵挡武魂帝国魂师到什么程度？ 蓝浩王已经向陛下许诺，以唐家军辅助我军魂师团抵御武魂帝国魂师军团，尽可能的减少大军损伤。 哦，这么说蓝浩王殿下很有把握了。 战场上瞬息万变，能够抵挡武魂帝国魂师到什么程度我现在还不好说，但正如老师所说的那样，我们会尽可能的减少大军主力的损伤。不过我现在有个问题，或许元帅已经有了处理方法，但我还是想提醒您一下。 好，什么问题？ 尽管唐三曾经获得过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精英大赛的冠军，击败了武魂殿黄金一代，但也不过就是一个青年的天才魂师而已。能够做到现在的位置，还不是因为当初曾经营救了雪夜大帝的缘故。论及军事指挥，他算得了什么？居然在这帅帐之中坐在我的上位，还要提什么问题？ 行军打仗我不懂，一切自然按照大帅安排行事。但有魂师参与的战争与一般的战争应该区别很大。魂师的个人能力强横，或许不足以与您麾下的钢铁雄狮碰撞，但他们却很容易在战场上起到特殊的作用。譬如，如果我是武魂帝国比比东，我一定会派遣一支魂师队伍绕到我军背后。大帅说的没错，打消耗战，我们绝不怕武魂帝国。我军上下一心，背后又有着全国的支援。但是百万大军的消耗也同样是巨大的。如果我们在嘉陵关前驻扎，与武魂帝国打消耗战之时，比比东派出的魂师绕到我们后方，不断通过袭击我军的后勤补给部队来影响我军粮草补给，时间一长，恐怕…… 没错，这补给如果跟不上，重要军巨大拖延压力。 我派遣了四个轻骑兵军团，专门守护后勤补给部队。魂师虽强，但也不敢与我大军冲突吧？毕竟，武魂帝国也不可能派遣大量的魂师摸到我军后方。 魂师的速度以及个体实力都不是普通士兵能比的。没错，武魂帝国的魂师自然不可能和大军正面交锋，但他们却可以化整为零。我相信，只要随便一名火属性魂师实力达到一定程度的，就能给我军后勤补给造成极大的损伤。此事还请大帅多加重视。强大的魂师神出鬼没，如果比比东只利用他们骚扰，自己却与大军驻守在嘉陵关不出，就等我们断了粮草后再一举出击，那时候我们想退恐怕都难了。 确实，如果比比东真的派出大量魂师以骚扰为主的话，那么天斗帝国这看似强大的百万雄师很有可能会出现大问题。万一被截断了粮草，用不了几天，大军恐怕就要不攻自破了。 蓝浩王殿下，如果我再调遣部分军队分别驻扎在我运粮队伍经过的重镇，然后以接力的方式护送，你看如何？ 这是个好办法，但我还是那句话，如果军队遇到强大的魂师，情况还是很难办。不如就让我帮元帅一起处理这个问题吧，只有后方稳定，补给充足，我们与武魂帝国这场战斗才能底气十足啊。 老师，您是要？ 我们唐门之中的闵唐弟子乃是最好的侦察斥候，我需要带100人，每天由他们在空中侦察，然后我再带领一支实力强大反应速度快的魂师队伍，一旦发现武魂帝国的魂师，立刻予以狙杀，确保后勤补给的安全。这样一来，配合上戈隆元帅的护粮大军，应能尽可能地保证我军粮草安全。 这个主意好，后勤补给对我百万雄师来说实在太重要了，容不得半点纰漏啊。有蓝浩王辅助戈隆元帅，等我军在前线稳下局面之后，建立起一条补给线，就不怕这场持久战了。 那就麻烦蓝浩王了，我会尽快调遣后勤补给部队沿路修建石堡驻扎军队的。等到这条运粮线形成，武魂帝国就没有任何偷袭的机会。 此言甚是啊， 这很重要。 何保证粮道有 是啊？ 老师说的很有道理。戈隆将军，后勤补给不能马虎，我再给你分出一个军团，加上之前的四个轻骑兵军团，以10万大军驻扎在运粮沿线，确保后勤补给的通畅。 谢陛下。 回到自己的营帐之中，唐三与众人商议之后，已经确定了此次护粮的人选。很简单，就只有他们史莱克七怪七人，配合100名闵唐弟子。只有史莱克七怪才能拥有最快的响应速度，他们的实力也足以应付任何武魂帝国来袭的魂师，甚至可以分为两路以上。100名闵唐弟子就像他们的100双眼睛，足以提前将侦察到的各种情况汇报。唐三提出由自己来完成这个保护后勤补给的任务， 除了因为自信之外，也是不想跟随在这大军之中。史莱克七怪中也就只有戴沐白对军事有些研究，他们跟随大军不但行进速度缓慢，而且还可以说是无事可做，与其这样还不如为大军出力，既能歼灭敌人，保护运粮队伍，还能过得自在一些，毕竟他们都自由惯了。第二天一早，史莱克七怪就出了军营，他们也没要马，直接留在了大军后方。看着渐渐远去的百万雄师，马红俊长出口气，看向唐三。 啊，三哥，还是你了解我们，和这些军队在一起真不适应，无聊透顶，每天赶路，修炼又不能修炼，无事可做，烦都要烦死了，还不如香香自在呢，他还能每天都在空中翱翔侦察四周，在海神岛每天都生活在紧张的修炼或者危险的考核之中，回到天斗这什么都闲下来，还真令人不适应啊。 看来我们还真的是劳碌命呢。 我不介意再给你来个唐门九考，你要是都能通过了，我就把宗主之位还有这什么蓝浩王都让给你，怎么样胖子？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